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6集，猛鱼。 乔天涯没急着走，从怀里掏出封书信。 主子，绝西的葛青青来信了。 来得好，永怡港的船队无碍，西家的铺子跟我们没牵扯，明面上的纠察轮不到他们身上，但是薛修卓只腾空了银库，留下这些生财的铺子给我，我猜他未必情愿。 去都倒没什么动静，薛修卓就是算无一策也分身乏术，没人替他去筹谋绝西的铺子。 乔天涯松开定陶， 不过葛青青的意思是，去都没有找到麻烦，但是河州严氏去了。 河州严氏坐拥茶州水道，是去都南下的巨骨，雷长明这面旗子能够树立起来，也是因为严氏在背后扶持了雷惊蛰。沈泽川心里惦记着他们，闻言并不意外。 我对严氏知之甚少，去都里也没有多少有关他们的消息。 丁桃闻言雀跃起来。 公子，我知道的，扶持雷惊蛰的人是严氏如今的大当家，一个叫做严和如的人。传闻他重奢尚豪，没有千金抬轿就不肯出门。这人不仅穿的都是金子，连随身携带的算盘也是金玉算盘，十分十分十分有钱。 丁桃着急，十分念得含糊，便举起小本给沈德川瞧，上头有毛笔涂了个高举着算盘的小人，通身穿的都是铜钱，一股有钱的气息扑面而来。 你打哪儿听的消息？ 乔天涯问道。丁桃指着牢狱的方向。 哦，主子上回剿匪带回来个傻小子，个头快赶上金哥了，力大无比，我用几个糖从他那里骗出来的消息。哎，这小子傻，给吃的什么都说。 沈泽川隐约记起萧迟也好像提过， 剩余的土匪不是都送回去了吗？ 是啊。 丁涛点头。 但是主子说他太傻了，回去也活不了，不如留在咱们这里。 沈泽川还想知道严氏详情，便说 带他过来。 赵辉在天明时喂鹰，他带着毕父挨个架过去，撑着他们的利爪给他们喂肉。这种事情在别处是有专门的鹰奴来做，但是离北到了萧迟野这一带，就喜欢亲力亲为，自己驯服的鹰自己养。赵辉喂到一直跟着萧继明的鱼时，发现他背上被抓烂了，秃了一块。 怎么回事？ 赵辉架着鱼拨看着，问边上的士兵。 他跟谁斗架了吗？ 士兵捧着装有肉条的皮囊跟着赵辉走了几步。 不知道啊，将军，他前几日出去捕猎，从南面绕回来的时候就受了伤，我让大夫给瞧了，说这伤也是猛禽抓的。 鱼也是海东青，并且体格在离北群禽里算大的，原先是萧方旭在熬，后来给了萧继明，这几年跟着萧继明上战场，对上汉蛇部的猎损也没有吃过亏。赵辉端详着那伤。 奇了，谁的鹰这么凶猛？ 赵辉在电光花火间被某个字触动了，他骤然侧头看向南边，那苍风依旧，天空中没有海东青的踪迹，离北的天还是蓝的。 立雄人如其名，就是只小熊。他在狱里待了小半个月，每日都盘腿面朝着栏杆坐，眼巴巴望着门口，等着雷惊蛰来接他。狱卒们看他年纪小，都爱逗他，他虎头虎脑，被人捉弄也不生气，就是食量害人，一顿饭能吃三人份。狱卒给立雄打开门，立雄带着枷锁急切地问： 我大哥来接我了吗？ 狱卒朝立雄背上拍了一巴掌，没跟他讲话。 乔天涯安排了马车来接他，玉珠怕他路上闹起来，特意又把立雄脚上的镣铐给扣上了。立雄坐不惯马车，晃得他头晕眼花，好不容易到了地方，一下车看见那宅子大门，就是不肯挪脚进去。 我不进去。 立雄原地站着，像根桩子似的，任凭几人推搡都纹丝不动。 这院子太大了，我进去以后大哥该找不着我了。 这天闷热，人站在这儿热得汗直流，玉足怕得罪人，急得团团转，哄骗立雄： 哎呀，你先进去，进去了咱们再进去出来。 立雄觉得这人讲话眼珠子滴溜溜的转，黄鼠狼似的，像个骗子，便闷闷地摇着头，死活都不动。玉足好说歹说都没说动，心一横，几个人用力挤在立雄背后，想把他给推进去。立雄脚跟擦在地面，他被推烦了，大喝一声，震着手臂喊道： 我不进去，不进去。 背后的几个人被立雄震得齐齐退步。玉足看他手臂挣扎着，担心那枷锁套不住，连忙说： 摁住他，别叫他闹。 立雄见他们几个扑向自己，不禁扎出了马步，稳着身，沉如山，黢黑的脸上布满了怒气。狱卒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岂料立雄就是一步不动，眼看时辰都要在门口耽误了。纪刚正从外边溜达回来，身边跟着个费胜，他老远就看见门口挤着人，马车也横在途中，背着手正想询问，就见几个狱卒哎一声被立雄一起掀翻了。 嚯，好大的力气啊。 费胜喝了声彩，看着纪刚的脸色。纪刚是打纪家拳的人，最看重力气，果然眼里一亮： 这是哪儿来的小子？ 费胜赶忙上前，不用询问，看着狱卒的打扮就猜到了八分。他先是握了下腰侧的绣春刀，又紧跟着松开手，一脚撩起地上的铁链： 哎，都让开，爷爷来捆的。 沈泽川原本在屋里等着孔鲤他们过来，听着庭院前头有动静，掀了竹帘，见纪刚先进来了，不禁一愣： 师父怎么了？ 纪刚把自个儿的鸟笼递给乔天涯，让乔天涯给挂在廊子里。他弯腰在铜缸里举起几把水擦了手： 进门前捡着个小子，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。 音落，就见费胜拖着铁链像拽牛似的拖进个壮小子，这小子还在闹脾气，把费胜往自己身前拽。费胜好歹是锦衣卫同知，却在这几步路的拉扯里被汗渗透了衣裳。 啊，就是他，立雄。 丁涛从屋里钻出脑袋大喊一声： 怎么回事？ 费胜想要回话，谁知那铁链猛然绷直，他整个人都向后掀了过去，紧跟着被迅速拖了过去。立雄扯着铁链，竟然把木枷锁挣出了裂纹，他拖着费胜在庭院里转起来。费胜背部蹭在花丛里，泥溅了一脖子，他有心表现，却发觉自己根本定不住身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乔天涯想动手，纪刚却一臂拦住，喝道： 桃子。 丁桃应声，把小本子塞进胸口，轻巧地窜了出来。他跃出廊子的栏杆，费胜还在被拖行，丁桃追了几步，知道自己拽不住人，便伸脚骤然踩住了铁链。 立雄， 哪知脚下一滑，腿陷在铁链前头了。立雄一拽铁链，丁涛就被刮得仰身后跌过去。他机灵得很，用双臂护着脑袋，肘部挡住了面颊，砰的跌在松软的泥土上，滚了几下，花茎都刺在了外壁上，被踩绑的狗皮壁缚拦住了。费胜一脚勾住石头沿，被那缠在手臂上的铁链勒得刺痛，他咬牙翻起身，几乎是斜蹲着身往后拉，青筋爆出，忍不住骂道： 这熊力气。 丁桃一个鲤鱼打挺，脚下跑了几步，陡然跃了起来，蹬着栏杆顿时落在了立雄背上。他一手拽着立雄的后领，双腿夹住了立雄的后颈，提起拳头却没有打下去，而是喊道： 松手。 立雄肩上一沉，被丁桃扑上来的力道撞得手脚不稳，他微蹲身先稳住身形，紧接着松开铁链，一手后探，想要扯下丁桃，手伸到一半又被枷锁困住，不禁大怒，跟着甩着半身想要把丁桃晃下去。 樱桃猴子似的，身体没滑，胸口的本子却掉了出去。樱桃轻功最好，这不是外人教的，而是他老爹教的。他们家在离北做禁卫，随行都带着小本子，事无巨细都要记录。这本子比他们性命还重要，为了不让本子落在战场上，丁桃的老爹练就了一身专门逃命用的好轻功。可惜他老爹最终死也是死在了追本子上，让人活活割断了咽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